年轻人自己的有声小说，科幻、奇幻、玄幻，随你怎么换。魔力 X 档案，精彩不断。 科技的发展到底会对人类社会带来怎样的影响？人类创造的机器会不会反过来危害人类？届时人类该如何应对？第七届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获奖作品《星云》系列科幻小说，再次探讨了这些复杂的问题。150年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一起坠向地球。有自主思维的计算机们导致了一场末日浩劫，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残存的人类在杀人机器和变异怪物的夹缝中生存。萨米尔妇女在逃难途中意外邂逅了善良的高级智能机器人 KDA， 在 KDA 的护送下，一行人智斗科技魔头，击垮机械蝗虫，巧遇沙漠研究所，战败独裁者。一个个故事表达出对于世界、生命、自然、人类、爱情等主题的思考，作者更在书中表达了人性应如何前进的担忧和思索。 KDA 星云系列小说，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 萨米尔想起了仲宇的罪恶的妻子，他根本就没有爱过他。如果是真爱，怎么会眼睁睁地看着仲宇如此辛劳地为一家人的生存而奔波，又狠心地要置他于死地呢？哼，那个日本人似乎对卡雅还很好，是吗？你一定会说他对他是有爱的。哼，既然你知道还问，我看你已经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了。萨米尔冷冷地说。哼，我怎么觉得道理不是这么简单呢？不错，我承认他对卡雅有感情，但是这就能成为他夺人所爱的借口吗？世人打着爱的名义做的坏事还少吗？因为有爱就可以无视对错吗？除了可以因世人愚蠢的同情心而规避来自社会的谴责，我看这种打着所谓爱的名义做坏事就是一种罪恶。仲宇继续对萨米尔说，或许对女人来说，爱是他们人生最重要的东西，但对男人来说，第一重要的不是两人的小世界，那是什么？是责任。哼，这一点就不用多说了，我的观点是一样的。对家人的责任，对朋友的责任，对于自己不相识的那些善良的普通人的责任，对整个社会的责任，对整个种族的责任，对这个星球的责任，扛起的越多越大，这个人就越是一个真正的男人。上面的兔崽子，你给我听清楚了吗？ 听清楚了。 席良被突如其来的疑问惊到，说话结巴起来。在我看来，那个日本人对设计者，对整个城的人没负起什么责任，贼迷心窍，大块头。一个男人不能为责任而控制个人的感情，这算什么男人？哼，你是痛快了，可他们今后的日子必定蒙上一层阴影。卡雅会因丈夫的错事而难过，小泉会因心虚而恐惧和羞愧，是吗？那早知道别干不就好了吗？事已至此，你就不能站在他们现在的生活幸福的角度考虑考虑？现在为此就继续掩盖吗？好好好好，你是好人，我是恶棍，行了吧？我揭露他，让旁边的百十来号人都心惊胆战，以后恐怕不敢再犯这样的错误了。我做个恶棍好了吧？我已经点到为止了，但我不能因此而掩盖他过去的混账。一是一，二是二，一个人做过坏事就别怕别人揭露。哦，或者说的再俗一点，我就是看不惯你怎么着吧。你呀，哎，我就这样，你爱怎么说就怎么说， 当晚四个人各自睡去，一夜无话。第二天他们就要继续踏上寻找下一个大聚居点的征程。载着半车的鱼竿，金属闸门缓缓地打开，卡车驶上通道斜坡，人们簇拥着卡车缓缓地跟随，手中、头顶、衣领上各自别着小灯，把通道照得透亮，将卡车裹在光团之中。萨米尔和两个孩子感觉不太好意思，就下了车随众人一起走。昨晚的事让大家尴尬许久，草草收场。第二天所有原住民仍然兴高采烈地欢送四个外来人，特别是对众语的感谢之声不绝于耳。在人群之中也有被众语贬损批评的颜面扫地的小泉诚一郎，只见他脸色苍白，披着打满补丁的外套，似乎有些羸弱。卡亚陪在他的身侧，双手轻挽住他的臂膀，神情忧郁。萨米尔不敢去他俩身边，觉得众语丢了人，更不知道如何面对他们。送行的队伍一直走到门口，灯也一路亮到门口，这是急迫里的情况。善良的先生们，听说往北走有个聚集地，你们可以碰碰运气。这是来自人群中的声音。 好的，谢谢你，我们会去找找看。 不要客气，很抱歉，我们回报不了你们什么。 哈，不，已经足够了。这些鱼竿，你们一定积攒了很久，是很不容易才得到的。该不好意思的是我们才对。 托你们的福，我们可以在很长时间不用担心被迫逃到外面去了。 这， 萨米尔的心情有点复杂。鞠躬和真挚的赞美像潮水般袭来，将四人和卡车淹没。萨米尔似乎试着想传达给他们不能永远窝在这里，要试着走出去的念头。原住民的热情让他把话被迫噎回去，不知道这是好事还是坏事。穿过假象的水膜，在众人的挥手告别中，卡车驶向了广阔而混乱的末世界。一只沾满油污在岸边寻找食物的变种蟹四下乱爬，被突然从水中爬出来的钢铁怪物吓一跳，哧溜一下子缩进了大海螺壳里不再出来。卡车从小东西旁边路过直上斜坡，爬上满是裂纹的废弃公路，静静远去。夜晚的小屋，破旧的灯盏，有个伏案工作的瘦弱男人，他胡乱地从桌边抓过一张破抹布制成的手帕，擦干自己的嘴角，才发现咳出的并不是痰，而是红色的血。 终于发展到这样，我在担忧什么？这不是早就预料到的结果吗？为何还……时间不多了，动作得快。 男人没有多想，随手把手帕丢到一旁，伏在案头继续书写着。灯光照亮了笔下的纸张，而夜晚依旧漆黑，窗外寒气正浓。他已经多久没有理过头发了呢？还有胡须，已经是一圈络腮，原本粗黑浓密，而此刻已些许发白。男人用力眨了眨眼睛，抬头纹和鱼尾纹霎时变得很重，满头的黑发和白发夹杂在一起，混合成一种暗淡的枯槁的灰。被极度繁重的工作和压力折磨得身心疲惫不堪的他才45岁，有多少个夜晚他都这样工作到凌晨，疲惫的仿佛写着写着就坐着睡去。然而他又勉励自己打起精神继续再工作一会儿，他已记不清，仿佛这20年来一直如此。他身边的人大都变得极度世故和自私，吃喝与行乐成了他们最关心的和喜欢的话题，而这种风气也早早地传递到村里那些涉世未深、眼神尚且清澈的孩子身上。 你搞这个破学校干什么？能当饭吃啊？ 有人问他。 这个年头谁还想教小孩啊？地球都那个模样了，哪家大人会着了魔似的不好好种粮食，把孩子送去学那些百无一用的知识去？不知你是哪根筋出了毛病。 先生， 奉劝你现实一点吧， 多想想怎么让自己多挣点吃用的。您那些文化知识能让我像听个笑话那样哈哈一乐？ 偏执狂。 男人的潜意识里突然浮现出这样一大堆言语来，让他的疲惫像天平上的砝码一点点的加重，整个头昏昏沉沉的，颈椎也在酸痛，仿佛马上就要在案头昏死过去。他腾出左手紧紧地压在自己的右腹腔上，他猛地摇摇头，想让自己从忽明忽暗的众人你一嘴我一嘴的抨击贬损的幻觉中清醒出来，大脑却仿佛散了黄的鸡蛋，跟不上脑壳晃动的节奏，在里面互相的撕扯一般。他急忙停下，忍着疼痛从抽屉里拽出一条有弹性的皮带和两块磨圆了的废铁疙瘩，他把铁疙瘩放在了右腹上，又用皮带勒紧，这种按压让他舒服了不少，尽管只是饮鸩止渴。 你这样会累死的，歇一歇吧，何苦这样为难自己呢？你得到了什么呢？自己还得靠打零工和大家救济度日。 癌细胞已经扩散，若在世界崩溃前，这种病根本不算什么，操劳只会加剧你寿命的缩短。 仿佛是铁疙瘩的作用，一幕幕与前面相反的话在他的潜意识中悄悄地浮现出来。男人似乎又有了力量，把整理好的备课资料锁到了柜子里，开始批阅学生的作业。 这个孩子的数学还是不行，这样下去逻辑思维怎么得了？语文成绩不好，可能依然没有转变过观念来。 语文并不是认字那么简单，是塑造灵魂呢。 该怎么变个方法让他明白呢？这个历史知识点又错了，显然是平时不记笔记的结果。人不能忘记历史，不然人类文明就真的什么都没有了。 力学公式的用法是正确的，计算有点问题，这些基本的物理知识他们必须要掌握。 第二天一大早，不知何时趴在案头睡去的男人被透过眼皮的白中带红的晨光慢慢的刺醒，头昏昏然，视线也模糊，右腹处减缓的疼痛感此刻重返，想必那里已经凹陷青紫。又有什么办法呢？他摘下铁疙瘩，先不说那剧痛让他无法工作，连睡也睡不着，瞳孔渐渐地聚拢起来。他这时才惊恐地发现自己趴在批改完的学生作业上睡了整宿，嘴角已不知不觉在那些自制的本子上流了一大滩浊血，将粗糙的纸阴得暗红。破屋里废石板搭成的许多长凳和桌子，年龄不一的孩子正在兴高采烈地打闹着，突然从门口闪过一个人影，是他们老师的邻居。 今天放假了， 30多个小孩你推我挤的朝门口奔去，一哄而散，他们涌向四面八方，在斜插进土壤的大楼板上溜滑梯，用钢筋和木棍做兵刃，假装互相战斗，于废墟中捉迷藏，捡石子搭积木。男人躺在硬木板上，豆大的汗珠滴在发黄的枕头上，10平方米的小房间门嘎吱一声开了。 我给你端来一碗粥，趁热喝点吧。 说话的是那个帮忙传话的邻居。 谢谢。 男人早已把染血的作业本藏起来，邻居只当他是旧病复发，却不知道他的病情已经严重到这种程度。 既然放了假，今天就好好休息，中午我再给你送点吃的过来，有事的话你喊我就行，对门听得见。 微笑的男人带邻居走后，勉强撑起的上身哗的一下倒下，砸得破床板吱嘎的乱响，他大喘气，仿佛用尽了毕生的力量。阳光透过窗户洒在小屋里，温润着他皮包骨头的苍白脸颊。 好温暖啊。 正午，邻居推开了门，见那粥碗还在桌上放着， 男人神色安详地躺在木板上，脸朝着窗户，口角微张，染透大半枕巾的血已经凝固了，眼睛睁得大大的。傍晚，村主任主持在教室进行了一个简单的追悼会。年龄稍小的孩子睁着眼睛，流着鼻涕，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只见那些大孩子和一些家长围着一个前几天还给他们说一些听不懂的话的叔叔哭成一团。叔叔的头发和胡须已经被人整理过了，穿着一身整洁的没有打过补丁的衣裤，鞋也擦得很亮，躺在教室的长石桌上，一旁摆着粗粮食物贡品，不多，都是部分家长自愿带过来的，染血的作业本放在他的身边，有人正在念着上面的名字分发给学生。他是个好人呐，没生在好的时代，他这一走没人教孩子学习了，哎，也好，这样孩子能多干点活吧，家里能稍微轻松一点喽。村主任走过来对尸体慢慢说着，林先生一路走好，您说过的道理我们都懂，再不教育孩子，文明的传承就会断代，人就会活得像野兽一样了，你就安心的去吧，孩子们都会好好的，村民也都会好好的，咱们不会越活越往回走的，您操劳一辈子，好好睡吧。人们对着他的尸体鞠躬，将炸药安置在教室的四角，三三两两地出去了。最大的孩子按下了击扩开关，伴着四声轰响，小教室轰碎坍塌，将桌椅、黑板、教具和自制粉笔连同那个人一起埋葬了。尘埃落定，村主任转过身来，现在他去了，我们也不要太担心太悲伤了，索性想想怎么更好的生活，我们多多务实，他才能安心的睡去。对，东边田府的种子已经发芽了，近期准备派几个大人去干活，把孩子们带过去，教他们移地里的杂草。那这次移到哪儿呢？有人问。还是南边吧，这点天赐的绿植不能就这么简单的割了。 哎呦喂，我家的饭还在火上呢。 人群中突然有个女人尖叫，声音尖利，像是被倒提着脖子要宰的鹅在嘶鸣。她推开人群朝某处跑去。村主任继续说，北边的建筑碎片回收干得差不多了，今天大伙儿再努把力，把那些找出来的木头和金属运到公共仓库里，咱们就大功告成了。活呢是有点重，因为咱们没有工具，都得靠手抱，一来一往两公里，但这是为大伙儿好，你们也知道的是吧，所以嘛，对吧，来，现在开始报名，谁自告奋勇领个头。村主任继续发话，四下忽然寂静，没有人抬头。去干活的人这次可以破例分点东西，几只粗壮的手臂赶忙在脑袋丛林中举起。村主任一一记下他们的名字，安排好后那些人就离开了。保安队上礼拜巡逻时牺牲了三个人，要补员，有没有想去的？村主任继续分派工作。有个男人想报名，却被自家女人偷偷地拽回去了，就这样僵持了一会儿。村主任似乎听到了村民们窃窃私语，搬东西都给好处，保安队还不，这可是卖命的活呀，等会儿说不定他按耐不住就给涨了，关键是要有耐心，别说话别出头，保安队的工资本来就比别的工种高好几倍了，还不知足啊，你们不报我报，你说什么呢，你再说一遍，你再说一遍，妈的，搞不团结小舅回去挨揍。村主任四下扫视，许久不见有人报名，立刻就明白了背后的缘由，保安队工资再涨一成，有人报名吗？ 村主任的话一出，招兵工作迅速完成。然而他刚放下手中的记录笔，他突然来了一句：为了大伙的安居乐业，咱们晚间巡逻时间提前一个小时，来，大家为保安队新来的三位勇敢者鼓掌。想不到村主任会来这一招，三个人心底无不咒骂着。当夜避过巡逻队的探照灯，两个隐秘的高大身影偷偷地靠近被炸毁的教室。他们连手带脚地扒开废墟瓦砾，费了一番功夫寻得老师的尸身。 衣服是我的， 一个黑影说。 不是说好平分吗？ 另一个黑影不干。 我别挂了，你看我的手都被石头划破了。 他伸出手掌，黑咕隆咚的，什么都看不清，月光和星光都太过暗淡。 公平，你得分我七成。你这贼心，早晚害了自己。呸！ 他们紧张地行动着，将那身整洁的衣裤和鞋扒下来，又在石头缝里抠出了贡品。虽然沾了灰烬，但对这个世道的人来说，根本不影响继续食用。一切完毕之后，他们又将搬开的石板石块堆积起来，掩盖痕迹，只是太紧张了，有些敷衍了事。此后他们就分别抱着各自的东西消失在黑夜的小巷之中。次日凌晨，仲宇等人开着卡车就出现在村口。卡车隐秘在1公里外的夜幕下，透过望远镜观察远处的小村庄。兔崽子，你们看，首先你们看衣服还比较质朴，其次他们谈话时的脸色没有明显的纵横跋扈，再看他们的行动还比较有组织性和纪律性，没有出现彼此大的冲突，所以初步判断这里不像掠夺旅行者的强盗村。待会儿我打开车灯，光明正大的过去，免得他们见到我们偷偷靠近心里存疑。兔崽子，你把枪口挪向别处，到时候别冲着那些人。终于把望远镜挂在了车厢板上，按下动力钮，打开一路上头一次使用的前灯。 站住，停下。 保安队看到远处两枚光点，立刻纷纷趴下，架起穿甲弹发射筒。探照灯光聚集在仲宇的席位上，让他一下子看不清前方，只得松开动力输出按钮，卡车滑行一小段距离之后才停了下来。 是路过的旅行者吧？ 一个保安员想放下肩上的武器并站了起来。 别松懈，远处是谁？轻举妄动就轰炸你们。 保安队员一起喊。 我们既不是杀人机器，也不是发疯的怪物，如果你们无法保证我们的安全，我们马上离开。 车门滑开，仲宇不紧不慢地挥动双手，示意没有武器。 旅途奔波，想找个相对安全、信息通畅的驻地过日子。就你一个人吗？三个朋友在车上，你们都下来。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星陨系列科幻小说，目前已由金城出版社出版，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

四下寂静无声，只有脚步和卡车轮子碾压地面的响动。 喏，就这儿，角落里僻静，风吹不着，也不进水湿阴寒。抱歉，空房都有主，不过想必你们这一路来肯定有自己的办法，明早带你们见村主任，接下来再说。 啊，已经非常感谢了。萨米尔是那种很适当的老好人的外交官， 你样子虽然有点凶，人倒是挺通情达理的嘛。小声点，住户都睡了，明天大家还要干活呢。 保安员的脚步声渐行渐远，萨米尔走到驾驶室旁进行安排。 车厢太挤了，这气温不低，我睡外头，让席梁睡车厢里，至于你自己安排。 仲宇将卡车钥匙拔下塞进口袋里，按动电钮将轮椅移出。 我自己想办法，你明知车厢里有那么多干鱼，两个娃娃躺下都勉强，还让我选择，我有的选择吗？看来你还是怀恨在心呢。车顶上的兔崽子，把我的毛毯拿出来。 席梁沿悬梯滑进货箱，借着荧光灯与华联在行李堆里翻找了一会儿，左腋夹着毛毯，右臂挽着萨米尔的破军大衣跳下车。仲宇将轮椅背放平，变成了一张床，盖着毯子在墙根下侧卧而眠。萨米尔则在车边找了一块还算平坦的地方，随手找块木头枕在脑后，卷着大衣也睡了。猎枪紧贴在他的身侧，以便发生危险的时候有个防备。席梁安排好两个大人后，扭头望向车厢，华莲刚盖上薄被躺下，他用手拍拍旁边的早已帮他安置好的铺盖，示意他快点过来， 在他身旁紧挨着，我不能过去睡在他旁边。 齐良比上次顶撞父亲时还要紧张，他明知道两个人贴那么紧睡觉是无奈之举，却宁愿穿着薄衣在冬夜中站一宿。他寻思从打瞌睡的华莲眼皮底下偷偷抽走自己的铺盖，然后到机枪台上去凑合一宿。华莲听到他蹑手蹑脚地摸过来，睁开双眼看着他， 你怎么还不睡啊？明天还有事呢。 这就睡。 你要觉得伸不开腿，就再往我这挤一挤，没事的，我家以前都是挤着睡的。 他招招手，然后转过身去换了侧卧的姿势，后背正对着席梁。 机会来了。 席梁大气不敢出地钻进车厢，装作要就寝的样子，用手掀开了薄被，制造出钻进被窝的窸窸窣窣的声音，然后一动不动地静坐在暗夜中，直到听见华莲发出均匀的呼吸声，才像做贼似的卷起铺盖，像蜗牛一样一丁点一丁点地朝车厢口挪。半米的距离他竟用了五分钟。 成功了，就要成功了，搞定。 不过落地的声响还是让他那颗乱跳的心几乎从嗓子眼里蹦出来。警觉的萨米尔有所察觉，在残月的微光中看到席梁像个小耗子似的轻轻地关上门，将铺盖扔到了车顶，又蹑手蹑脚地爬进了机枪塔楼，展开被褥将自己裹成了一团。萨米尔心下窃笑席梁不必要的迂腐，却又感慨他的朴实纯真和正直。 终于你教育出一个跟你一样的骑士。 翌日换班的保安队向村主任通报了新的消息，村主任带着保安员立刻赶向村西北。萨米尔第一个醒来，将大衣整理好放回了车内，发现华莲还在呼呼大睡，感叹旅行劳顿对一个没有受过战斗训练的女孩子来说实在是太重了。他转身便看见一个戴灰色土布帽、穿黑色粗布外套、鼻下胡须浓密的矮个老人大步流星地朝自己走来，身后还跟着两个荷枪实弹的人，其中一个人昨晚给自己带过路。 你们好。 他上前打招呼。 哎，你们好，辛苦的旅行者。 村主任一边微笑着举手回应，一边盯着萨米尔手中那杆大枪。萨米尔敏锐地察觉到他的警惕，便随手把枪斜靠在车厢板上，初来乍到必须恭敬并处处小心。 你们就是新来的，怎么就一个人？ 哦， 那边还有啊。萨米尔瞄了眼墙角，终于已悄无声息地醒了，还有两个孩子在睡觉。萨米尔补充道， 你们是亲属吗？ 不，只有那边裹头巾的人和男孩是父子。 哦，这么说是三家人咯。 对，旅行偶遇， 这年头陌生人之间能彼此信任搭伴而行的可不多喽。 啊，我是这里的孙主任。 你好，壮汉。 啊，你好。华莲揉着惺忪的睡眼跳下车，却惊讶地发现齐良正抱着铺盖从悬梯往下爬。齐良也看到了惊呆的华莲，手一松，一屁股摔在了地上。 哎呦， 哼，你没事吧？你昨晚不是睡在车厢里吗？ 齐良满脸通红地咽了一口吐沫，霎时忘了屁股疼。 是不是我把你挤醒了？我睡着的时候我不知道。 不是出来睡凉快。 齐良慌里慌张地搪塞着。孙主任看着两个孩子这股天真劲儿，心底一种快乐之情油然而生。 我们能住在这里吗？ 萨米尔关切地问。孙主任的脸上的笑容消失，眉头微锁，抿嘴，两手插在腰间，打量着四个人和那辆大卡车。 行是行，但我得跟你们先约法三章。以前也有不少旅行者提出过同样的请求，都因为受不了这儿的规矩，没过几天就拍屁股走人了。我有言在先啊，如果你们受不了，就干脆别在这里住下，省得到时候你们一走又留给我们一堆麻烦。 哈，不会的，您请讲。 你们也看见了，这里用我们的话说，一个小村庄不发达，卫星都没舍得砸，除了镇损点老屋，别的勉强都在。民风呢凑合吧，比较淳朴，但都有臭毛病，主要是贪图小利益。村民基本都是本地人，所以大的损公肥私的坏事也干不出来。这儿的规矩主要有一条，想留下就得付出，工作安排听我们的调遣，随叫随到，不要放散羊，各自为政。活呢主要是这么几种，从废墟里回收东西，修房子和工具，弄吃的，巡逻保卫，也算是服兵役吧。愿不愿意服从你们自己定夺。 你怎么不先问问我们是好人还是坏人呢？终于不知怎么的突然插了这么一句，引得萨米尔要发火。村主任却笑了起来。 你这个年轻人好幽默呀，我信你，敢说这话的一定不是坏人。 年轻人？ 西凉和华莲听着都想笑。 抱歉， 他就是一个口无遮拦的家伙。我还有一个问题。萨米尔说道。 啊，说吧，年轻人。 这里的消息灵通吗？我是说与其他地方有没有沟通。村主任摘下帽子淡淡灰，露出一头白发，像抽烟一样吸一口气又吐了出来。 大概一个月有那么三四次能遇到路过的旅行者补充给养，对外界的消息来源就是这些了。这世道冒着危险走几十公里还看不到人，太正常了。你说沟通能多到哪儿去呢？ 萨米尔好像想了一会儿什么，眼睛直勾勾地看着几个小孩在连着的屋顶上跑来跑去，互相追逐打闹，把捡来的石子往天上高高地抛出，看着他们在空中画出一道优美的弧线，又掉落在街道上，仿佛心也随着飞了起来。有早起倒水的村民被砸中，转头开始大骂，那些孩子不约而同的哗的一下散去了。 给个意见，别思考了，我们父子都没问题。 终于换回萨米尔的眼神。 那就先留在这里。 我们两个都是修理的好手，这方面的活儿没问题，别的我们并不太擅长。 终于对村主任说， 是不是好手得看效果，光耍嘴皮子不行，以后有这方面的活儿我朝你们侧重一下吧。就这么定了， 现在没空屋，你们先委屈一下，东边正在开荒，等盖了房再说。今天你们休息，明天我就要安排了。 好，没问题。萨米尔拍拍胸脯，村主任摆摆手，戴上布帽离去了。海边早晨，低空潮雾弥漫，疼醒了关节炎者。如果总在傍晚晾衣服，怕是永远也干不了的。早起人家的屋里飘出了煮饭菜的烟与香气，星云摧毁了电力供给，建在庞大电网之上的文明瞬间崩溃。现在回想起来，人类社会仿佛本身就这么不堪一击。人们食宿洒扫完毕，往村中心聚拢，四下散坐，三五成群，众与四人吃了点冷鱼干之后，就锁好卡车，随人流而往，去看看是怎么回事。路上的村民打量着四个陌生人，却也不主动上来搭话。八点半，村主任拿着小本出现在了空地的一角，往北侧一个混凝土碎渣堆成的高台走去。他取下腰间的扩声筒高喊道， 都到齐了啊，现在就开始例行集会。今天有两件事，把手里的活都放下。 人们聚拢过来。 第一，昨晚上村里来了四个新朋友，我看到你们了，过来让大家认识一下吧。 人群纷纷顺着村主任的视线转过头去，突如其来的邀请和目光汇聚，让除了仲宇之外的三个人手足无措，特别是两个孩子。萨米尔索性就在原地介绍了所有人。 啊、哦，介绍的有点简单啊，以后大家就在一起生活，要互相帮助，不能老是为了一点小利益互相算计。这点臭毛病咱们这儿的人改了这么多年还是改不掉，欠揍，大人小孩都欠揍。第二，关于东边开荒的事儿， 一提到这件事情，有人赶紧低下了头，仿佛怕与村主任的视线接触。 唉，多亏苍天眷顾，咱们这个小村子没出过大事儿，安定了22年。你们一代代的生孩子，让村里的人越来越多，所以咱不能只窝在这里。当初那个卫星掉下来，咱抛弃海边活了一辈子的老港，往内陆跑，把这荒败的旧村宅修起来，不就是因为港口不安全吗？每天不是机器人就是怪物。这次一样，往西不往东，选址地有不少枯树，先行工作组已经在树丛里清除了一些地方，我们就在那儿搭屋盖舍。事先声明，这堆树即使都枯死了，谁也不准给我砍，砍了我重罚他。接下来呢，是运建材，也换一波人，让先行工作组回来休息。从仓库到新址有2公里，计划半个月运完。咱们这儿聚集地分为几个区啊，我算了一下，大概每个区域要出3个家庭干活，待遇嘛和先遣队一样，名单我都拟好了。 那些低头的人突然的隐隐的哀叹。村主任开始翻本子，下面的人悉悉嗦嗦，待村主任念完，有人提出了异议。萨米尔发现正是卡车旁那栋破楼里的住户， 为啥不用他们的卡车送啊？ 他指着萨米尔问。众人纷纷转望过来，渐渐地对这几个新来的不厚道产生不快。村主任不耐烦地挥手示意大家安静下来， 他们没地方住，卡车就是家。刚才说话的，你要是同意把自己家的房子让出去，我就派卡车替你。 那个人沉默了。 新来的朋友，既然你们自称懂修理，那么明天起就去维修部干活，看看效果。待遇嘛，按照新来的标准，常年工的8折。 萨米尔点点头。 还有没有不想去开荒的了？ 刚才提出异议的一家人顿了一会儿，还是缓缓地举起手。 哦，我记下了，有什么情况下去再说，散会。 齐良分明看到那家人瞪了他们一眼，这可不是好兆头。 在村主任的带领下，众宇四人前往村西的修理铺，门面不大，十几平方米，摆着十几个货架，将各种回收来的零部件分门别类的置放。众宇只瞟了一眼，就知道这里的修理能力达到了什么水平。哼，除了现在用的那点武器和常用的手工工具，修不了什么，也造不了啥。谁是负责人？真没本事。他心里有点嗤之以鼻。正在忙活的全是男人，年纪跨度比较大。村主任介绍了双方的情况，大家互相握手，这就算是定下了编制。他本想领着他们再去别的地方转转，一个保安员突然跑来，在他的耳边嘟囔了些什么，让他皱了皱眉头。参观行程只能到此为止了。众宇四下看着混凝土钢板复合结构的修理房，光线阴暗，内壁布满了裂痕，残缺不全的水泥地上斑斑驳驳，到处都是长久无人清洗的油泥污水，如果不小心就会打滑摔倒。零碎金属件被随便丢在地上，似乎这点小东西微不足道，也派不上什么用场。那些干活的人皮皮塌塌的握着铁锤敲敲打打，各顾各的干着活，彼此也不怎么交流。他们把那些卷刃的铁锹、刀刃在火炉内加热，锤平侵入冷水或特制油中脆硬，至多也就是点焊脱锡的糙电路板。村主任走后，也没有人和萨米尔等人打招呼，他们低下的头让人感觉没有生气。仲宇也不主动上去搭话，只是摇着轮椅到放着一些电线的货架前打量一会儿，又挪到别处去看看，然后不知道从哪里找的一些镂空的金属片，伸手抓起架子上的一卷电线就缠绕起来。 把那些放下！ 一个修理工低着头吼了一句。 谁让你动了？ 仲宇仿佛没听见。 说你呢，新来的。 仲宇仍旧缠自己的。修理工约满20岁，愤愤地站起身，拎着钳子朝仲宇气势汹汹地走过来，要夺下他手中的东西。仲宇仍旧不说话，只是微微转身瞪着他一眼，青年迈出的脚步就停下来，不敢再向前。他从未见过如此霸道而冰冷的眼神，仿佛一头随时可以把他吞噬掉的雄狮。他一时间搞不清情况，以为眼前的人有什么背景或藏着什么武器。其他员工开始放下手中的活，伸长脖子看热闹。 岁数不大，还学会摆资历了，哪来的臭毛病？把你的手钱给我！ 仲宇喝道，仿佛是领导对员工施加不可违抗的命令，一股无形的精神压迫力朝青年袭去，他竟然慢慢的照做了。 这儿有电吗？ 仲宇冷冷地问。 没有。 青年毫无刚才的气势。 电池呢？ 有一个。 电压？ 65伏特。青年指了指角落，仲宇拎着线圈扯上两根导线，将其一接在金属手钳的柄上，另一条接在电池的负极上，而后继续在屋里转，找来一柄耐高温绝缘的长柄铁夹和几根不起眼被丢在一旁的金属条。他将金属条夹在了金属手钳中，又用长柄铁夹夹住连着导线的手钳柄，摇着轮椅来到了门边，把电池的正极接在了门上。 铁门栓烧脱焊一直没人管吗？ 丢了东西怎么办？ 无人回答。他戴上夜视镜，把绿光度调到最大，右手望住绝缘铁夹，将金属条缓缓地靠近门上的金属栓烧处，突然贴下去又迅速地提起来，在金属条和栓烧之间迅速地爆出刺眼的火花。如此三次，火花变为了持续的伴着吱吱声的电弧白光，大家赶忙用手遮住双眼，仿佛光能将他们的眼睛刺瞎。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星陨系列科幻小说目前已由金城出版社出版，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签名，绝对自信，忠心战斗第一，我的功能就是保护你，上天入地，如影在心不离，变好吧就记不记，从这一刻就是你给我的姓名，模仿人类的机器，只是他皮肤有温度，甚至的呼吸 9, 7, 5, 7, and go to the next one.